再过千万，来不及珍惜，徒增了悲伤。好耶，是谁喜欢了对方，才让平淡推翻了过往。在心上，有你的手，下个时候迎接幸福缓慢，我的名字慢慢叫。Oh yeah， 如果你累，我不再需要力量。Yeah， 回过头。借口太冠冕堂皇，我们曾遍体鳞伤，失去了交集，也失去方向。是谁喜欢了对方，才让平淡翻了过往，曾经路不再一样，未来不再难方向，曾给的承诺却还在心上。有你的手，下个时候迎接幸福缓慢，我的名字慢慢。 小看世界的善变，

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 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人的潜力呢是无穷的，就看你自己呢有没有决心要把它挖掘出来。星光大道里面走出来的萧敬腾呢，当时还是话不多又很害羞的男生，怎么都不会想到呢，现在的他除了最拿手的唱歌之外呢，还可以拍电影拍广告。而且呢，由于他的努力工作呢，出道才3年就已经是钱袋满满，已经呢买了3栋房子了。听听看萧敬腾这首作品叫做阿飞的小蝴蝶。 看不见终点，绚烂的眼，深红的眼，激情诱惑的一切，听不见是悲言，身在这一个混沌的世界，一路就向下坠，发现突然间触碰你指尖，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你停在我眼前，依偎在我耳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我是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